回忆都已无法平衡，感觉像永远一直跟在你的左右。会不会邂逅在某个街头，用力握紧你的手，找不到一个拥抱的理由，让你的伤痛融化在怀中。 好的，您现在收听到的音乐留声机正在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陈淑桦的《秋意上心头》，也是一首非常老的歌曲啊。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萧敬腾的《海鱼恋》，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继续听到的是萧敬腾的《海鱼恋》。 天的来临，悄悄地诉说暧昧的气息，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你清晰脱俗的有故事意义，在天南星高雅亮切，好美丽，哦哦哦，好美丽。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在熟悉松弛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极限飞弹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单恋的季节，还记得不堪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在熟悉松弛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极限飞弹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单恋的季节，曾与你相遇，哦哦，甜甜蜜蜜的暧昧，在热恋的季节，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 一首非常开心非常欢快的歌曲，来自萧敬腾的《海鱼恋》，是不是好像回到了夏天的感觉呢？虽然冬天的非常寒冷啊，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听一些让人感到温暖然后活泼的曲子，也会非常的开心。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萧亚轩的《潇洒小姐》。 想让你知道。 你也有好吧，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知道所有阻碍只让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得了，不需要训练，做人要潇洒一点，我掌握世界。会揭晓。 你也有好伴，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知道所有阻碍只让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的了，不需要训练，做人要潇洒一点， 我找到世界。 我喜欢你。 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来自萧亚轩的《潇洒小姐》，趁着这个花好月圆，潇洒的回家去吧。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范逸臣的《无乐不作》，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来点播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继续送给大家的是《无乐不作》。 享受起夏天的热，穿越条幸福的河，像座尊大象的蛇，不自量力，说真的有何不可。我想写歌，当天是空的，地是干的，我要为你倒出狂热，让你疯狂，让你喝，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天气疯了，海水滚了，所以我要无乐不作，不要浪费每一个快乐当梦的天行者。像你这样的天使，该有翅膀和名字，该美丽中带着刺，该更认真的属于我一次。天是空的，地是干的，我要为你倒出狂热，让你疯狂，让你喝，让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天气疯了，海水滚了，所以我要无乐不作，不要浪费每一个快乐当梦的天行者。全世界知道你是我的，世界末日就今晚来吧，我会继续无乐不作，不会浪费爱你的快乐当梦的。

男生不要 太帅， 但脾气不难。

香港 TVB 电视剧可以说是伴随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从历史剧到现代剧，从偶像剧到家庭剧，从喜剧到刑侦剧。刚刚我们听过的是最近的一部警匪片《使徒行者》的片尾曲《越难越爱》，而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郑少秋《摘下满天星》。 在。

起，不值得想起，不值得哭泣。这段感情早就应该放弃，早就不该让我浪费时间找奇迹。 红人不红，不值得来自新加坡的孟飞传组合。相比这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来讲，他的演唱组合这三个男人，他们的知名度稍微会显得弱一些。最近几年呢，在很多的选秀类节目当中都会作为新生代的参赛类曲目经常会被听到哦。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中国好声音已经毕业的学员杰克俊逸，皮肤有点黑，不过呢他很漂亮，很性感，很妩媚。他为某一款服装品牌代言的广告歌曲叫 Innovation is Fashion。 因为明天是通往理想的光线，去生长吧，去加工，去释放，年轻就该忠于自己的信仰，拒绝束缚和讨好。哦哦耶耶耶 Innovation is fashion。

这是93年上华唱片发行的《谁的眼泪在飞》专辑当中，由孟庭苇演唱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它讲述的是第一次谈恋爱的心情啊。许多人在暗恋的过程中很想要和对方表白，但是很担心被拒绝哦。歌词是由梁文福先生创作的，写得非常好，你听一听哦。春天的手啊，翻阅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思量，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清风的手啊，试探他的等待，我在暗暗犹豫，该不该将它轻轻地摘。爱情的手啊，拂过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它轻轻地摘。这三句歌词特别形象地表现了一种暗恋的心情，不确定的那种情怀啊。而且呢，孟庭苇的声音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表现了一种娇羞的味道啊。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这种开的感觉一定要出来，要有花开的感觉，静静地等待爱情的到来，这是这首歌的一个技巧了。